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Hey,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翻嚟下半部分。 以后可能唔系一家之言，因为有阿 Lens 喺度嘅。我介绍自己先，因为可能我听众都可能就系听师傅节目啦。其实我就系、是、因为之前就系小鸡帮手推咪嘅，而家就我推咪就可能就帮手搭下嘴咁样。好啦，咁我就即系读一读留言先啦，喺呢个Facebook 上面咧。咁喺师傅张靓仔上咧，咁啊好多人就话师傅靓仔啦。咁其中有一个咧， 呢个唔系留言， 呢个唔留，呢个赞美系嘛嗱。咁先有一个留言就係几好嘅，佢就引咗篇叫做《谢年中》，又话呢网络23条就话网上信息泛滥，大家要把握精髓。佢23条嘅作用呢就係减少批评言论嘅传播同埋杀伤力。因此一啲重复嘅内容呢已经有机会遭到刑事指控，呢个係刑事版权，即係仿制啫。我呢个引得唔错嘅，呢个听众嘅留言。係啦。 呢个係谢年中律师嚟嘅。 係啦， 所以佢要針對住呢個所謂民事同刑事呢個咁大嘅差距、嗯，因為由民事轉刑事咧，個權力變咗喺政府度，而政府咧又喺執法者度。嗱，呢個好危險嘅。香港傳統係點咧？用法例嚟管理香港嘅，就唔係由執法者管理。執法者只係執嗰條法例嘅啫、 嗯。 而大陸就唔係嘅。如果你做大陸採訪過，你就知道啦，好苦嘅，苦喺住乜嘢咧？佢啲條例好彈性嘅，佢、 嗯、 要跟因應現場情況。靈活處理 即係釋法啊嘛，又係嗰樣嘢。 咁就變咗每一個執法者咧，我同執法同 Lens 執法會唔同嘅。 冇錯， 係啦，所以變同一個器具，譬如我哋搭個錄音機去以前，即係1982年咧中英會談嘅時候咧，帶著野夫人嘅時候，佢啲細細個錄音機，啲細細帶啊，都係一個盒裝帶嘅細嘅。咁、嗰時候咧，你入去次次都得嘅，突然間某一次係唔得嘅。咁佢而家話唔得咧，佢話間諜用品。不准入境。 嗰次係間諜用品，之前唔係。 係啦，冇錯啦，即係邊係話你每次入境嘅。嗰、那個海關同入境處咧，嗰把尺係唔同嘅， 細尺嚟㗎， 但係佢因應佢處理嘅，或者你帶譬如話舉例嚟講，你係上影龍友啊，上去影嗰啲咁咩狗寨溝嗰啲啦，你三個 body 帶五個鏡頭， 有問題咧？ 有啲就覺得冇問題，有啲佢扣留你覺得你係走水貨噃， 走水貨走咁少， 嗱，所以變咗嗰個就標準就冇嘅，究竟一個人可以帶幾多相機去？一班團人五個人嚇，四個都係咁帶就通過咗、嗯，但你嗰行隊 就 佢揪住你，佢話你頭髮少，佢就係佢唔滿意你。 可能佢嗰期手緊啦，可能嘅醒目啦咁。 佢叫你留低咯，即係登記咯，登記就喺度，你回程攞翻咯。 好，仲一講阿 Constant 媽就話咩咧？佢話要睇全體網民集體佢自首會點咧？佢話全集體自首。 首先我唔贊成網民呢個概念嘅， 係 就唔好用網民先。首先我覺得呢個係針對成個香港，我都講咗啦，今日個題目。所以走向一個方向，就是由開放走向專制，文明走向野蠻，所有的方向一樣。網絡23條是啊，跟住高鐵，我要講高鐵都是高鐵的騙局，都是走去一樣嘢，就是話所有嘢就去翻到似大陸用人治，不是用法治。法治條例是死的，譬如話我哋有入境，我哋有條條例，乜嘢犯法，乜嘢唔犯法。我哋帶樽酒，譬如話啊，以前帶子龍嘅第一公升酒咁，但係我哋750個嗰、那個咩啊嗰個 CC 嘅，咁其實我咪已經喺一公升以下咯。我帶兩支得唔得咧？兩支超過咗1000咯，又750加750，1500咯，1500，但係問題咪多咗500咯？咁如果我喺你面前，我真係飲咗個500佢，咁咪得唔得啊？理論上係得嘅喎。嗱，呢啲咁就係所謂條例啊、 嗯， 但係去到大陸就冇呢啲嘢歌唱，話你有罪有罪㗎啦。 呢啲叫呢、這個彈性執法啦。 係啦，佢就覺得係因應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佢覺得好靈活。實際嗰個就變咗人治啦，人治出現問題啦，就開始腐爛啦。腐爛咗咩咧？既然你嘅想法同佢想法唔同，即係話我可以改變你嘅想法嘅方式有好多㗎嘛。 咁就開始有引誘啦，有動機去腐爛你啦。而你由於你又浮動㗎喎，喂你今日返工同聽日返工都有機會唔同㗎喎。好似我所講啊，究竟一個人去旅行應該帶幾部相機嘅呢？我帶三部你覺得合理，如果帶13部呢合唔合理？你用法例寫先得，如果你唔用法例寫呢，最後嗰條條例就變咗好浮動㗎啦。咁你話13個都算啦，以你咁成藝術家又流蘇咁樣，我帶30個相機又得唔得呢？ 咁又唔得啦，可能又 係。係啦，冇錯，即係嗰個點樣叫合理同唔合理啦，唔可以咁浮動嘅。有啲人覺得你3個 body 點會有5支鏡頭？喂，你唔識攝影啫，先生。3個 body 5支鏡頭，好普通㗎 啦， 喂，好普通嘅啫喎，其實係。咁但係你話唔合理啊？我覺得如果2支鏡頭係賣嘅，3個 body 3個鏡頭就啱。其多咗兩個就會賣出去。喂，咁啊死啦！真係有嘢講唔清啊，大佬。我去黃山影日出，係咪啊？影雲海，跟住你又話俾我聽，我就唔應該帶3部相機、5支鏡頭，又要我留低2支鏡頭，或者個 body 喺你嗰度咩？寫好咗登記，攞張你張收條，我唔敢啊！我唔知翻嚟攞唔攞得翻啊？係嘛？咁就大家信任冇咗啦。所有都係開放走向專制，文明走向野蠻，其中一個大騙局嚟嘅。就是高鐵騙局，高鐵騙局騙乜嘢？佢騙嘅目的，原來起高鐵用1000億，依家話上頂800幾億，你唔好信啊！我擔保一定唔止，依家話唔係港鐵包底嘅，包底喎、啊。佢話先咩？先撥款，後檢討，起好再追究責任。我咁樣講嘢，同呢街嘅網絡23條一樣，先通過再檢討。喂，唔，所有嘅模式都用呢個咁嘅騙子口吻，騙乜嘢呢？先起高鐵就話俾我哋聽啊！成個高鐵網如果有個站唔喺香港，香港邊緣化好啦。話起嘅時候，上屆立法會已經大家討論，喂咁點算啊？喺邊度去做邊境檢啊？冇嚟個高鐵停咗，啲人落車喺深圳，再跟住就翻上車，又入翻香港境。喂，扯咁高乜鬼鐵啫？咪等於依家個制度咯。跟住就話、哎、小問題嘅啫，一地兩檢。三條跑道又係講呢啲說話喎，小問題嘅啫，中央批准，廣東省、深圳市政府一定會配合。講呢啲咁嘅嘢，你完全唔了解中國國情嘅。中國咁難，難喺邊度？就地方不聽令中央嘛。尤其是富裕之後，嗱高鐵嘅騙局喺邊度呢？佢根本就係想希望一地兩檢。而一地兩檢係目的係乜嘢呢？只係手段，目的要摧毀基本法18條賦予嘅對香港嘅保護啊嘛。18條保護啲咩呀？內地官員唔可以喺香港執法，內地法律又唔可以喺香港執行啊嘛。呢、這個問題一地兩檢喺個西九總部嘅時候，邊個做執行法律嘅人先呢？嗰、那個係內地官員。咁執行乜嘢法律呢？為香港法律同大陸法律天淵之別㗎喎。高瑜拉咗尼拉慧坐幾年監，用呢個標準我哋坐緊監㗎喇噃，你知唔知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立法會當年點解會批准呢？哦，先撥款先，再研究一地兩檢。呢家研究到我哋嘅律政司司長話，喂，我哋要接受國內官員喺西九執法，但佢亦係模糊咗個焦點。焦點係就係話，究竟邊個執邊套法先？嗱，依家好緊要嘅，一國兩制最重要就係話，我哋可以享用緊香港現有啲法律啦嘛。如果你話唔係，你要跟廣州法律，咁你快啲投奔怒海啦。 師傅唔係喎，佢對面就話咧，誒、哎，你唔使咁驚嘅，點會無啦啦拉上車拉上大陸？唔會嘅，你諗多咗啦。 係啦，嗱，問題就係話，你點可以為一個車站而放棄咗成個鄧小平嘅設計？兩國中英會談傾咗2年嘅兩國嘅外交會談，再個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呢個標準，再跟住用咁多人力物力寫成咗一套基本法。呢家你問題就係話，梁振英所有嘅行政目的我都話落，就係將香港變成咗大陸嘅直轄市嘛，所以叫摧毀個就係話表面上係邊境啦，我哋嘅新聞自由啦，公務員嗰套文官嘅所謂按章制度啦，再跟住背后其实一个咋嘛，摧毁基本法。点解呢？就係话之前我哋讲过好多次，1989年之后基本上已经将呢个中共嘅国策扭转咗。当初点解要收返香港，係基于邓小平上场，佢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佢唔知点样反共，点样去资本主义。咁佢想借助香港嘅经验 同作為國際金融港口嘅融資方便、人才匯水嚟幫助改革開放嘛。所以79年麥理浩先至上京啊，秘密上京，然之後安排咗19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嘛。而當時鄧小平個啊一成套計劃就係好簡單嘅，佢計劃就係希望通過咗啊呢、這個經濟改革，經濟改革通過咗成功咗之後，一定要政治改革，所以胡耀邦要改革，趙紫陽要改革，唔改唔得嘅，因為你唔政治改革，你保護唔到呢個經濟改革嘅成果嘅。咁江澤民靈活啦，嗱呢個冇抱負冇理想，但係有小聰明嘅技巧人士。嗰啲成果我哋分享咁多啦，門星發大財，唔好話俾人知。我哋個公司賺咁多錢，喂，我哋三個分咗佢，因為房得三個人啫嘛。我哋分咗佢，門星發大財。 好啊， 嚇、啊、好啊，你冇錯。 係咯，資本家都入黨可以。 係啦，咁個個咪立曬啲錢咯，立曬啲錢之後，問題又嚟啦。問題就係話，成個政府、成個共產黨全部腐化，無官不貪。你諗下過去20年邊個官員係用自己份人工嚟生活嘅？你唔好講笑啦！你問下黃光亞，港澳辦主任，佢份人工幾錢先唔知啊？ 一提有冇咧？10,000蚊。 啊，咪你查到嘅，但係問，因為點可以用嗰份人工嚟生存啫、嗯？生存唔到嘅，你都知道佢落嚟香港買奶粉俾佢個孫飲噶嘛？即係咁解啫嘛！即係佢要令到所有官員都係已經、嗯、啊！一定要貪，因為佢貪成為咗佢嘅工作啊！佢唔貪，生活唔到啊！佢要貪埋俾上司咧。中央電視台個女主播，喂，你唔跟領導上床點出鏡呢？嗰個係一個必然程序嚟嘅。嗱，腐化就咁嚟噶嘛！你入去嗰個 screening 我哋所謂嘅 screening system 已經包括埋同領導上床，係各級領導 的。哦，但係冇寫明嘅，唔使寫明。 係啦，佢唔使寫明，但係嗰個係潛規則，咁所以變咗喺一個中央嘅。中國城嚟嘅，中央領導政治局的中國城嗰、那個就係、是、咁，邊個嚟想去出鏡嗰啲，你咪先係即係幾多號啊？三號啊？邊、個 Bonnie 姐啊？乜嘢 Sandy 姐嗰啲女女 上訪先啦、 啊，係啦，上訪唔係上訪嗱，嗰啲苦嘅就係地方災民上北京就上訪，但嗰啲要上中央電視台做主播嘅就上訪，係嘛嗱？呢啲成為咗一個基本上佢哋個工作之一啦。跟住你突然间话俾我听，阿习近平上场同阿黄岐山话：，喂，腐化喎、啊，唔得，死啦！我过去20年，我个工作原来依家你嘅定性为腐化，即系依家突然间有个人听日翻嚟工翻工，话任何人推机都系犯法嘅。喂 ，Lance 推机系佢个工作嚟噶嘛？你突然间话佢犯法，咁点算呢？所以习近平嘅淡番腐只能够系作为一个权斗嘅手段。唔可以真正反貪腐，原因就係話你信唔信啊？14億中國人，你問一問佢哋每一個人，你信唔信過去20年中共嘅官員係靠份月薪嚟生活嘅？你連自己講出嚟都笑啦！你唔係嘛？講乜呢啲？講呢啲都傻傻地咁咯，買根茶葉都唔止嘅錢啦，點會？仲有貪污、賄賂啊、腐爛男人、女人啊、錢銀。機會啊，買官係嘛？今日突然間有新聞話啊，薄熙來嗰個金主喺獄中44歲，突然間心臟梗塞死亡喎。嗱、啊，金主呢個字咧，同自由世界咧有少少誤導咗。咩叫金主呢？係一個民主政體咧，一個有錢佬通過金錢嘅資助啊 Lance 嚟競選立法會，而保障佢嘅利益，成為佢嘅代言人。咁我背後個老闆叫金主，係 Lens 嘅金主，啱唔啱？ 係、 啊、大陸唔係嘅，大陸係爭天下嘅世界嚟嘅，佢用佢嘅政策令你變有錢佬啊嘛，所以點係金主啫？嗰、那個係家神家仆嚟嘅，知唔知啊？你幫我揸數啫嘛，即係話我喺香港，我淨係準 Lens 一個人賣洗頭水嘅。 哇！發達啦咁又。 咁一定發達嘅，你點樣梗係發達啦？發達之後，你幫我管理嗰扎錢。啊， 咁即系做 管理嗰扎钱，即系变咗你系我个马仔，你系帮我管钱。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喂，邓小平、梁尚昆，佢哋唔讲钱嘅。以前我大陆点会讲钱？系江泽民嘅时代开始讲钱啦，分咗先，立晒俾自己仔女先，拱去外边。点解佢哋唔讲钱呢？佢知道钱系好微末嘅， 有权就 要争 钱 啦，有钱有权，冇错啦。佢做大连嘅时候，嗰条友咪走去做有钱佬咯。我问你攞就攞。我叫你包机俾我仔去呢、这个啊纽约开 party 就开 party， 我白话俾你边个就点样？喂， 啲錢係佢都係放喺全世界不同嘅地方，跟住佢用佢嘅權力令好多平凡人變成咗超級富豪。 有人就話毛澤東唔貪污喎，咁樣我點解釋咧？係嘛？哇，幾清廉嗰陣時毛澤東， 佢唔使貪污，所有都係佢噶嘛。女人是渠的嘛、嗯、每个女人都是属于渠的嘛，她要人在个、啊、能够服务这个毛主席那些女人感激流涕啊，是吗？那什么贪污呢？ 不需要钱啊。 皇帝不需要恨钱的，这个独子眉走数人才明白了。紫薇粒星唔係富貴星，係貴嘅星。點解皇帝唔計錢嘅？一計錢嗰啲就已經唔係爭天下嘅人啦。蕭何呢，當漢朝成立之後啊，劉邦要大殺功臣。呢、这個時候咧，蕭何要保命啦，張良就已經人間蒸發嚇、啊，韓信就變咗肉醬，蕭何點樣可以保命呢？翻鄉下 得唔得啊？翻鄉下都 啊，立錢啊，要立田地，點解呢？佢想話俾阿劉邦聽，其實我係個貪錢嘅阿伯嚟啫，我冇心去爭天下。凡親爭錢嘅人已經唔係爭天下，已經低層次嘅人嚟噶啦。你要钱即系根本都唔系争天下嘅人，从来争天下嘅人要咩钱啫？系嘛？佢啲家人可以要，老蒋争天下，老蒋冇要过钱啊！你话宋，喂宋家王朝系嗰啲全部个个都拆嚟啫，宋子文、孔祥熙嗰啲，喂唔系老蒋本人用到，老蒋乜要钱啫？度度都系佢嘅，去到台湾所有都系佢嘅，啲行宫遍布成个台湾岛，系嘛？佢使乜要钱啫？所以佢唔系要钱嘅人，所以你话。点解你话薄熙来嗱？佢哋嗰个地方就系咁，所以点解难搞？高铁最可恶嘅地方系乜嘢咧？霸王硬上弓，上咗弓已经起到一半， 嗯 啊，唔通唔起啊？ 唔通烂尾啊？ 系啊， 七成起咗， 掘咗窿做咩啊？做地下商场、啊？ 喂，都好 啊！你唔好讲笑啦，真系话斋嘅话斋啊！仲有好多诉讼喎，啲工程起到一半唔起啊！佢话呢个时候嗱，即系霸王硬上弓，但系上届立法会唔改而已经讲得好清楚啦，有 written 就 written 噶，即系有文献嘅，即系有记录噶。佢已经讲咗，喂，依、這个基本法十八条话明，香港嘅受到保护嘅法律屏障嘅十八条，就系话俾你听，内地官员唔可以香港执法噶、 嗯， 香港唔会执行内地法律噶。咁你點一地兩檢？ 但係佢就話淨係局限某一個車站，或者先執行中國法律得唔得咧？ 唔得，梗唔得啦！你局限一個車站，局限兩個車站，局限得兩三日，局限成個銅鑼灣區，局限銅鑼灣區，不如你咪當咗中環係你中國地方得，咁仲有基本法做咩？ 如果執法得就中聯辦都可以咁做啦。 係啦，如果可以咁做，根本就冇一國兩制嘅，因為佢劃個地方嗱，劃一個車站咪劃得兩個車站， 淨係嗰度咁細啫咁樣。 跟住劃得一個區，劃得中環，立埋銅鑼灣係嘛，立埋尖沙咀，咁咪割咗大陸個地方。切，咁你咁樣講，淨係剩翻個天水圍俾翻香港管轄區啦，你揾笨啊！咁就變咗唔可以噶嘛，即係個人一樣，我淨要你某個器官嘅啫嘛，阿 Lens 就要個腦算 啦 嘛， 係啦，咁又每個個人唔同啦，當然有啲人啊，入某啲器官好啲啦咁。喂，我唔好淨係要你嘅器官，你個人係整體咁，香港係整體，所以之後邊界有個意義啊嘛。你東北計劃就融匯咗個邊界，令到佢冇意義嗱，呢個好危險嘅。點解會令到佢冇意義咧？就係話令到呢個邊界就好似界限街咁，新界同九龍已經冇邊界噶啦嘛。点解呢？就话我哋个边界冇咗意义，呢、这个就系所谓要新界市区化啦，所谓卫星城市开始啦。以前沙田系好新界嘅，你记唔记得啊？一过咗个隧道咧，搭个煤油火车，劲劲共共，劲劲共共，去到沙田落去啲嘛，食山水豆腐噶嘛，食炒蚬嘅，行路上去万佛寺，知唔知啊？喂，呢家沙田点样仲系唔系市区啊？大佬系咪啊？大埔粉岭，所以你话原居民话喂暴动暴鬼咩？呢家班乡绅冇市民同情。暴动是需要民情的。你睇钱穆嘅历代政治得失，每一个朝代嘅衰落，民变都起，屡扑屡计。你打完呢边，嗰边又嚟；打完东边，西边又嚟；打完南边，北边又嚟。你唔可以揿落去，因为生活唔到啊！生活唔到，民变就嚟，屡扑屡兴，屡扑屡兴。咁呢个就系民变嘅一个，所以朝代末期嘅特色。但系你话喂，为咗新界丁权会有民变，你冇呃我啊？你班新界人已經享用呢種咁咁唔合理嘅丁權幾十年，1972年開始，每個人已經你話齋有三層村屋係嘛？ 一出世已經係有三層， 租兩層出去自己住一層係咪啊？再跟住每日淨係可以埋玩跑車、打天狗、打麻雀、賭下馬係咪啊？玩下女人，喂咁樣嘅世界呢個特權 仲唔滿意？ 係啦，跟住喂你點樣嚟嘅先個丁權？你個特權點嚟嘅？ 個天跌落嚟嘅咯。 你個啲特權唔係天主嚟啊，當時係政治酬庸嚟㗎，你係幫助英國人嘅殖民地政府打壓當時嘅土共暴亂而換返嚟㗎，所以你嘅權利係有咗土共嘅鮮血㗎，所以土共同鄉親有不共戴天之仇㗎。係 咩？但係點解有啲鄉親會即係、會即係同梁振英互嫁㗎呢？又 係啦，依家你就話係咪用呢種套丁方法要挟埋鄉親啊？我可執法可唔執法，可執法可唔執法又係另一個梁振英嘅特色，令到佢成為咗佢嘅權力工具。執法應該一視同仁，任何人做嗱、啊，你好似呢、這個啊紐約市前市長啊啊呢、這個啊啊啊一個都不放過一個嚇、啊，即係將個犯罪嘅城市變咗做成個啊一個乾淨城市，就係、是、任何人犯法都冇遺漏啊嘛，冇遺漏，所以佢變咗就可以地自由執法啦。啊！冇遺漏就冇人敢犯法啦。呢家問題佢就唔係。如果我話我拉咗幾個十零人，嗰啲都係無權無用啲阿伯啫嘛。我話佢套丁有罪坐兩年監，我就話俾你聽，我隨時可拉你班新界人。所以你班新界人以後就要擁護我連任，否則嘅話我就大力執行套丁啊，拘捕套丁嘅套丁。過去幾十年實在好普遍，人新界都知㗎啦。所以如果要認真執法，又真係人人犯法喎。咁呢個係咪作為一個恐嚇手段？嗱，你要睇梁振英個法律法治對佢嚟講，只係佢個人嘅政治工具，定係法治本身睇下警隊啦，又睇下律政司啦。究竟呢個政府究竟仲係一個爛到咩程度嘅政府啦？你係咪所有個工具都只不過係想幫梁振英達到佢嘅政治目的？咁你就可以選擇性執法啦，係嘛？睇一睇你支唔支持我連任，支持連任嘅話，咁咪唔執行住咯，同阿林鄭月娥嗰、那個啊僭建問題一樣咯。我打殘咗呢個唐英年，由佢啦，唔好再搞咁多嘢啦。但係如果唐英年一直對呢個梁振英嘅威脅，我就繼續去搞佢個約克道約道七號。嗱，呢其實所有呢啲法例本來英國人遺留落嚟一套好完整嚇、啊、良好嘅。海洋法系嘅啊文明法例就变咗系一个人得一个人就系、是、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啊攞嚟作为佢政治工具啊僭建就攞嚟打压唐英年嘅呢个对手啊套丁就攞嚟要令到所有新界乡绅跪低嗱、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啊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应该暴动喎、哦。啊、因为你唔系暴动套丁喎、啊、套丁有罪就唔系暴动。暴动嘅应该原因系咩你将成套法律成个律政署已经成为咗啊梁振英嘅家臣即系啊依家死咗喺监狱嗰个徐明啊成为咗薄熙来嘅家臣。点解会死嗱呢、啊這个就引起你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啦。因为呢啲已经开始去到一个点解啊中层干部嘅问题啦。即系话每个中层干部都不安最近你如果留意国内新闻已经个个不断地抹枪又跌跳楼死咗。唔抹枪佢又跳楼死咗喎。系咪喺室内佢又死咗喎、啊。中海油嗰、那个啊政法委都死埋喎。喂執法佢又死俾人查佢又死。系咪抹枪又死唔抹枪又死。即系点解啊到人人自危嘅地步。究竟关唔关我事佢哋過去個前半生，呢啲從來五六十歲嘅人，佢前半生所做嘅一切，原來依家你話俾佢聽，你哋全部犯法噶，哇，全部犯法噶，係啦，等於依家套丁新界人就有似國內啲中級官員一樣啊，嚇犯法噶，我從來都唔係出糧嚟生活噶啦，你都知我噶啦，我有三套房、三套屋，係咪啊？幾架車，又有女人，又有二奶，唔係咪話？你話靠我份人工？你當咗我傻噶？我仔女全部喺加拿大、喺美國讀緊書噶噃。嗱，所以成個你見到當年你要撥款起高鐵，已經係騙局。唔係高鐵，高鐵背後包含咗嘅係必須一地兩檢。你根本知道嘅一地兩檢，你明知道係衝擊基本法十八條嘅目的，就係要摧毀依個基本法寫咗落嚟保護香港嘅法律屏障啊嘛。喂，當時吳靄儀喺立法會講咗，點解當時官員唔清清楚楚含混其詞呢？第三條跑步又係含混其詞，先撥款先，撥咗款得搞掂㗎啦。深圳嘅領空問題，中央會搞掂。 中央搞掂得到地方啊，温家宝嘅政令就会唔会不出中南海啦？李克强仲弱势过温家宝，就系、是、因为地方做大啊嘛，地方做大先有啲咁多嘅乜嘢西南霸王薄熙来啊，上海又唔得闲睬你嘅陈良宇啊，广东一向都难搞啊，广东省啊，点解啫？富裕啊嘛，当年贫穷。你要靠中央撥款俾你哋，尚且地方可以聽話，因為你窮啊嘛，要我俾錢啊嘛。你依家唔同咯，地方本身富裕，賣地、房地產泡沫，跟住自己浪落去，係咪啊？資產泡沫資產，跟住你用啲資產再買一啲好奇怪嘅資產，求其畫個黃偉文幅書法都話值20亿嗰啲啊，跟住擺度當資產，再銀行又借15亿，跟住就唔知再變咗幾多億，供下供下之後，所有嘢都發覺係一個泡沫嗱。大陸就係咁樣，所以變咗咧，高鐵去到依家點樣啊？都唔知點算好。你話停工啦，可能全港會拍掌。不過，唉，幾百億咁就去咗啦，一場春夢就係因為一個別有用心嘅政府，一個別有用心嘅政策。咁你話國民教育點啊？真係 hold 住，你信唔信咧？梁振英一定會執行，一定要執行。因为呢个系洗脑教育，唔洗脑唔可以根治香港嘅价值观，唔可以摧毁香港核心价值。咁你话23条执唔执行网络，一定执行，因为你唔执行就填补唔到控制新闻自由嘅漏洞。咁实际嘅保安嗰条23条会唔会执行？一定会执行，因为佢哋过一到一年梁锦松都咁讲啦。如果当年通过咗23条，就边有雨伞运动啊，占领中环、占领金钟呢？你听一听。整个方向都是由开放走向专制，民兴走向野蛮。好，休息一阵间回来最后一部分，黄伟文一家之言。